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这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晶晶老师好。 欢迎傅老师，今天呢是咱们2018年的最后一节词根词这一课，时光如梭，一起学到今天真不容易，当然好几年了，每年都挺不容易的， 都挺不容易的， 但是呢又很开开心心的啊，学完了一年的课程。今天我们的词根词缀课呢带来前缀的最后一节课，您看也就这么巧，第40节课咱们正好把前缀全部讲完了，差不多。 没错没错，那这40节课给大家所讲的这么多前缀基本上啊，囊括了英语当中的这个词的前缀大家族了。 对啊，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前缀都囊括了，那肯定不可能，但是大部分常用的前缀呢，肯定是给大家做了一定的梳理了。 没错没错， 我相信能够从头跟下来的同学到今天来讲还是很有收获的，因为在日常里的阅读当中呢遇到一些词语，你马上通过前缀就能够判断出它的大概的一些意思了。 说得太好了，所以好多朋友可能会接下来哈看一些单词的想，哎，这词儿好像这前缀我在哪儿学过，一想哟 PK 台哪期的忘了 没关系，哪期想不起来没事儿，但是呢您能想起来您在我们这儿学过那就够了。 没错， 当然我们在前缀的课程中呢其实辅助的也教大家了一些词根啊，所以我们的收获还是挺多的。 对， 不仅学前缀，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一些有用的词根 啊。当然后缀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好多了。 今儿个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以后呢，你也给我们反馈反馈，看今年学习这个前缀啊词根啊有没有在背单词方面有所收获啊。反正我们课堂上讲这些，我希望大家都是能够牢牢的记住了，每节课上又不多，就那么八九个还记不住。 没错，而且不仅给您讲的是前缀词根和后缀，咱们还给您列举了好多漂亮的句子。 是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关键哈。那这样吧，咱们今天一起来把这最后一节课上完啊。 好啊。 前缀的最后一节呢还是我们给大家补充了一些特别常用的超级常用的前缀。那比如说今儿就有一个反义词，一对儿哈，反义词小与大。 没错， 像这些形状啊小与大这些，英文中肯定是有前缀去指示的，不然他拿什么指代呀？ 那可不吗？说一个东西放在那儿吧，它到底是大还是小，它是需要由前缀来进行修饰。 对，我们来认识一下哈，这些表示小和大的前缀，其中呢小就有 mini， 对，这个 mini。 哎呀，这个词儿生活中用的哪个最多呀？超短裙，迷你裙叫什么？ mini skirt， mini skirt， 是不是？ 对，还有咱开那车叫做 mini cooper， 那小车啊，小车车， 小轿车 ，mini cooper， 对，没错。 所以这些带 mini 的前缀啊，它一定是表示所指的这个东西呢，体型 小， 数量少， 对， 等等之类的。 所以朋友们呢，您记住了啊，这个 mini 它不仅仅表示体积的小，还可以表示数量的少。 好。所以 mini 咱们就记小而少。 太好了，那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吧。 叫做 minimum。 minimum 那么咱们来分一下哈，这个词当中有一个前缀就是 mini， 咱刚才说了表示小，对不对？那朋友们您记住了，它后面的这个 mum 这是一个名词后缀，其实呢它并不是英语的词汇，它是来自于拉丁语系。 好，原来如此。 对，所以把这个两部分呢我们整个的它连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东西。 小东西， 对，小东西所以首先做名词的话呢，那东西小嘛，当然占地儿就小，量就少呗，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最小量， 或者是 最小的， 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有形词还有名词的词性 啊，既有形容词词性又有名词词性。 这个词啊可了不得，在我们17年的思路集十五选试当中就考过 啊。它考的什么呢？ 考的是形容词的后缀。 考形容词的后缀啊。 对， 哎呀，必须要学习了。 对，所以咱们现在呢就看一看哈，这个 minimum 这个词儿做名词做形容词都怎么去用。 哎，咱们就说一说它做形容词的意思了，因为是差不多的。它的意思呢是表示最低的最小的 the smallest that is possible or allowed, extremely small。 在这个允许的范围之内是最小最小的。 啊，它其实表示一个最高级了有些。 哎，对。 就是那种最低限度的。 对， 没比它更小的了。 所以你看啊，在咱们的英语语法当中，最高级前面得挂上 the 啊，这定冠词 the。 但是您看这词儿，它不是后面有拉丁词的后缀吗？ 哎， 所以人家就不是一个英语词儿 啊。 所以啊，英语的这个语法管不着它。 那当然也管，其实也管。但也管，但是他在看修饰一些单独的单词的时候，单独单词的时候他就不用加。你可以说最低的收费价格，a minimum charge。 对，大家可以看哈，如果我们有英语语法的话，最低好像得是 the most， 就这个东西，对吧？或者后面加上 est。 但是您看这词儿，人家都不是英语，所以您就甭加了，您就直接叫做 a minimum charge， 它就叫做最低收费。在我们那个判作文的时候，还有那个 ICT 语法改错当中，好多同学以为什么最低呀，就前面加个 most， 还说哎，你看这个形容词啊多音节，所以不用加 est， 直接加 most， 结果错了。 不能加什么 most minimum charge， 对， 这些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它本身自带就是最低， 对， 最高， 就 最高级， 最高级的， 最高级， 对对对， 最高级指的是极限的意思哈。 那金老师啊，是最低价怎么说呀？ 啊，您说这价格是吧？ 啊， 好，minimum price， 这个 price 啊，表示的就是价格，所以您看 minimum price。最低的价格，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当成一个最低来进行这个待遇哈，最低的待遇。 对， 看我们说退休的最低年龄，the minimum age for retirement。 啊，这里的 minimum age 就是最低的年纪，对这个年纪要干什么呢？ For retirement 啊，您退休的最低的年纪。 要没学过，可能还不知道怎么说最低年纪。 对， 有时候最低是不是应该说最大的年纪啊？Oldest， 成不能说 oldest 吧，还是不妥啊？ 不妥， 咱其实应该用这个词 minimum。 对 ，the minimum age。 这个呢，在2016年的六级的一篇仔细阅读当中是考过的。他说呢，如果要是在您退休之前您就提前退休了，那么你的这个幸福指数就没有啊这个按点退休，然后呢拿足够的这个 养老金 的人幸福指数高。结果所以就说这个很多国家呢在一定程度之内在反复的修改这个 minimum age for retirement。 那咱们就记下来吧，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生活中啊要用到的词。 对， the minimum age for retirement， 退休的最低年龄， 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还有哪些活学活用的方式呢。你比如说做这项工作吧，没费什么劲。 我们都知道所谓那个费劲儿呢，应该就是费出一些努力， 花费一些功夫。 明白了，我们可以说 do something with amount of effort， 这就是花一点努力，是吧？ do something with amount of effort， 就是努力的量，with 努力量。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费什么劲儿，大家想想是不是就是没有多少努力量， 那加上它with the minimum amount of effort。 这里的 minimum amount of effort 啊，你从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努力的最小量，那么我们可以意译一下就是不费劲儿， 几乎不费什么吹灰之力。 对，那对对对，特别好，这个感觉 你看汉语的那种吹灰之力， 对，或弹指一挥间那种哈，一弹就没了， 轻轻的那种，一小一点劲儿都不用费。 那金老师啊，整个这个句子说这做这个事儿哈，没费什么劲儿。我们都知道老外是比较喜欢用被动语气的，就给事儿被做，然后以什么方式做，对不对？ The work was done， 以什么方式呢？ With the minimal amount of effort。 啊，这个事情首先被做了，后面用 with 挂了一个方式状语。 哎，好，所以说这个词就怎么用啊 ？Minimum 是最低的，最小的，最少的， 对， 最低限度的。 我记得好像以前吧，有一个广告，就是卖药的广告哈，然后好像什么自从吃了这个药以后啊，什么什么踢毽子都一踢就不费劲儿，记不记得这么一个广告？ 那就是说你的这个 with a minimal amount of effort， 对，没错没错， 最小的努力量记下来吧，大家。哎呀， 不费劲儿， 大家当然都喜欢做那不费劲儿的事儿啊。 是， 生活中好多事儿吧，它还得费劲儿才行。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您看着人家不费劲儿，那只是一个表象，对吧？就像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您看到的世界未必是真的。那花是红的，它真的是红吗？是您眼睛当中的什么色素，哎，告诉您这花是红的， 哦， 对吧？所以您看到的谁啊，这不费劲儿，说体操运动员在这个叫什么什么马叫什么东西啊？ 鞍马， 鞍马 ，sorry， 那个跳来跳去的，哎呦，真简单！您跳一个，您还没蹦上去呢，先摔一下 啊！是是哈，台上一分钟，台下都有十年功。 所以我们的英语学习也是，您看，在这一年不小心背了这么多的前缀了，这绝对是一点点积累的。 对，这学习呀、还是有方法，那不是完全没方法。 对， 但是呢。有了方法也不是那么轻松， 可不吗？ 要是你想，要是都轻松的话，那人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了。 对， 那怎么没说出来呀？ 就是你今天老师英文这么好，为什么？ 就别拉上我呀！ 为什么呀？ 说傅老师是吧？哎，咱们这样不好、啊。 哎，别拉拉扯扯了，是吧？ 真是的，我干嘛拉傅老师啊？真是的， 扯就好了，对吧？ 必须在中间竖个栏杆，以防冷不丁捶一拳。哎，就说这个意思哈，有方法，方法让您轻松，但是不要寄望于 with minimal amount of effort。 哎，就像我们不要挣快钱一样，学习也应该是一步步的，按方法好好的夯实。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词啊 ，mini 什么呢 ？miniature， 叫做 miniature， miniature 后面加上了 a t u r e， 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哈，朋友们，您看这个里面的 m i n i 刚才讲了，就表示小的意思，而您看后面这个 a t u r e， 看似呢它是一个后缀，实际上它是两个后缀组成在一起的。 您是说一个 a 吗？还加上一个 T U R E 吗？ 应该是 A T 加上 U R E。 哦 ，A T 加 U R E 啊。 实际上呢，这个 A T 呀、是以前咱们学过的一个动词后缀的变形，也就是 A T E。 哦 ，eight， 对吧 ？A T E。那么这个 U R E 呢，它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说 A T U R E， 就是由动词再把它变成的名词后缀。 哦，好，来看它的意思是指什么呢？很小的、微型的、小型的。 对，没错。那刚才呢，我们给您讲哈，说这个miniature 呢，它有名词的含义，实际上它也有动词的含义。它首先做名词，就可以表示的是缩影，就是微缩紧致那种缩影、 微缩紧致。 哎，那后来慢慢的呢，这个 miniature 它也可以呢作为形容词出现。那 说特别小的一种玫瑰花，miniature roses， 对 ，miniature roses， 极小的。啊，我发现我们今天的例句跟马也脱不了关系。刚才富妈的那个马鞍是吧？ 啊，马鞍，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矮马。 哎呀，一种罕见的小矮马。这么巧啊，今天。 对呀、 啊， 我口语里大家都说矮马。 骑着，对，小矮马去跳马鞍。 罕见的小矮马、这个矮马怎么说？就是miniature horses 啊， 极小的、小型的、微型的、很 Q 的 miniature horses。 对，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 small horses 呢？因为 small 它表示的就是，如果修饰那个有生命的东西的话，它表示年纪的小。 哦， 你比如这是一个小男孩 small boy。对吧？但如果您要是用这个 miniature 呢，它跟年纪没关系，它真的是 在跟那个体型 上， 它主要是指小型的。 对，这个小矮马、 very small， much smaller than usual。 你看，比一般的马要小。 您说那个 small 也可以指体型小，那就小就小，人家这个是微型。 对，没错， 它这个马比一般的马它小很多， 小很多， 叫矮马。 对， 另外呢，这其实是一个马的品种， 哎， 就是、 对, 对, 对对， 就是人家它就叫小矮马，就是它再长五年，它也是那样， 它长不大了。 对，就像咱们见过那种叫什么宠物猪吧。 是很多 是 啊，很多什么茶杯犬、 啊、 宠物猪，它都是 miniature of 什么什么、 哎、 miniature of pets， 嗯， 叫宠物微型犬， 微型的 啊，微型宠物、嗯、 对， 好，和这个词也很简单， 嗯、 啊，就记得 miniature 就好了。 对，不过朋友们呢要注意哈，这个词除了有形容词微型的以外呢，它还有名词，就是缩影， 有的。 那你比如说呀，这个大学实际上就是该国呀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 缩影， 这个 miniature 也行、 嗯、都是小型景观、嗯、微小的景观， 对 啊，好吧， 没错， 嗯，好，曾经有段时间很流行修建这种微型景观哈、 啊、对， 全世界各地的微型景观， 对， 都浓缩到一片农田上了哈、 哎、没错没错， 建筑起来了、 嗯、 这个叫 miniature 都是的。下一个叫 minimal minimal、嗯、 哎呀，这些词那么多、啊、看来在小型世界里、 嗯、 也是活色生香， 那 什么都有哈、 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吧啊，这个 minimal 里面也有前缀 mini 表示小，后面大家都知道这个 mal 它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啊、哦，形容词后缀、 哎、所以呢咱连起来啊，这个 minimal 啊就是表示小的意思， 小的， very small in size or amount， 它尤其指的呢是体积或者是 数 量方面特别小， as small as possible， 就是尽可能小，小到最小为止， 来，所冒的风险啊极小、 嗯、 there's only a minimal amount of，哎，都是这 amount of、 嗯、 对不对，都是量， minimal amount of risk involved， 这个 involved 啊是一个后续定语，就是前面的minimal amount of risk， 什么样的 risk 呢，就是所需要的，所参与的， 所包含的， 包含的， 哎，对了， 这项工作呀是以最小的最少的开销完成的， 嗯， the work was carried outAt minimal cost， 咱们都知道哈 ，carry out 表示的是实施，所以说 the work was carried out， 哎，就是这个工作被实施了。它是怎么实施的呢？朋友们，您看后面的 at cost 表示的就是付出了一些代价， 以什么的代价？ 但如果是 at minimal cost， 以极小的代价， 没错， 以极小的开销。 嗯、 同学们要记这个词组， 对 ，at minimal cost， 就是有点像咱以前说过的多快。 好省、 嗯、 at minimal cost， 接下来好省、嗯、 对， 哎，就这个词、 嗯、 汽车受到的损坏很小、 嗯、 the damage to the car was minimal， the damage to the car， 哎，就是这个汽车受到的危害 was minimal， 很小很小， 好、 嗯、 咱们再来学一个专业词汇啊，现在都流行做那个微创手术， 嗯， 我们知道那个手术啊那个开口啊切口啊、嗯、叫 invasive surgery， 这个 invasive 啊就是我们说的要侵入， 哎，侵入的、 啊、所以 扩散的， 对，后面的 surgery 就手术，所以这个 invasive surgery 就是我们说的手术嘛。 那么微创呢、 嗯、 就前面加一个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嗯、 就是轻轻的一丢丢的割开呀、啊、或者是 打开你的伤口、 啊、哎，叫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嗯、然后 机体的造成的这个外伤就比较小， 嗯嗯，微创手术， 对，你说一般呢但是头脑里比如说脑子里有肿瘤什么的、 嗯嗯、 开个颅手术、 嗯、 那是很大的手术了， 是啊，没错， 是吧、 嗯、 但是要、啊、是微创呢就很简单， 还有你看就那个阑尾炎啊，以前的话没微创的时候得把肚子给打开， 哎，对，割了、啊、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小很小的一个伤口， 嗯， 就可以做了。 对，叫微创，创就创伤。 所以这个词呢是一个副词啊，叫做 minimally。 对了， 好、嗯，再来一个 minimize。 嗯， 一看什么 mize， 大家猜它是什么词性啊？ 哎呀，咱讲过好多遍了 ，ize 是动词后缀。 对了 ，visualize， m a t e r i a l i z e 对，都是这个 specialize。 specialize。 那我们来看吧 ，minimize 一下就能分析出来了。mini 是小 ，ize 是使什么什么怎么样，所以这个 minimize 就是让什么呀变到最小，使什么减少到最小 ，reduce something especially something bad to the lowest possible level。 嗯，使什么呀减轻到最低，特别是那些不好的事情减低到最小。 好，我们说保持清洁。 有助于最大限度的减少感染的危险。Good hygiene helps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infection. 那这个里面的 hygiene 大家一定要记一下，它表示的就是卫生清洁这样的意思。 哎，保持清洁 good hygiene。 对， good hygiene。 那后面说的是呢，有助于啊，大家看这个地方呢是 helps to， 其实我们也可以叫做 help minimize， 都是可以的，就是 to do 的结构和加动词原形 do 都行， 就帮助做某事。 对， 能够 minimize 使什么减少到最低呢？ 使这个被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 The risk of infection，及物动词哈， 没错， 要减少什么，直接 minimize something 就好了。 对，我建议大家把这句话记一记哈，就是人类去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没有考虑后果，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让后果不好的影响减少到最小。 哎、 啊、 对对对， 最近我读本书好和大家分享过啊，就叫做土壤文化的侵蚀，它就来分析土壤的侵蚀背后人类文明的变迁啊。后来就发现大家比如说喜欢盖房子啊，喜欢把这个地给挖了挖煤啊，挖一挖那个，但你挖完以后那个地儿怎么办呀？没人管了。 哦， 为什么没人管？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哎，所以你说哎，这真的生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嗯、方方面面，大家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嗯、就是说什么事儿开始特容易、啊、特简单、 啊、对， 拍脑门开始了， 嗯， 但是这事儿怎么收尾， 对， 会给环境带来什么问题困难， 嗯， 伤害， 嗯， 不知道， 对， 没法弄， 没错， 撒那儿了， 对，就扔那儿了， 扔那儿了、嗯、就烂尾了。 对，这个作者呢是华盛顿大学的一名知名的教授啊，他就分析了在人类文明当中各个文明阶段，他的这个文明是如何这个繁衍复兴到最后灭亡的。 嗯 啊，你说有什么政治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有气候等等原因，但是归根到底他认为是我们没有保护好土壤，土壤没有了你怎么可能才生存发展呢？ 哎，真是， 嗯， 这真是提醒了我们这个做事啊一定要善始善终。 没错， 就好像人和人打交道一样、 嗯、 你给人一个希望很简单，对不对？ 对， 随便啊，一口随意一口一承诺把我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空头支票嘛， 你让人不失望、嗯、很难。 没错， 是不是？ 没错， 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 对， 让别人不失望，真的我觉得这最难，太难了。 而且不仅仅不让人失望，还处处给人惊喜，这就更难了。 难上加难， 难上加难， 简直是。所以这做事啊、 嗯、 一定要周全而事。 没错，没错， 不能就是哎呀头脑一热好开始完了、 嗯、对。不过有的人他是这样子的，头脑一热他发现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开溜，就也有这样的人啊，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真是头容易尾难、嗯、 对，没错没错、 啊、好，来说到这个 minimize the risk of infection 的问题啊、 嗯、 还有一个词呢，它用在日常生活中，它是一种什么意思，叫做降低和贬低 啊， 就是故意把它说的显得不重要、 嗯、 try to make something seem less important than it really is。 哎，就让它变得呀和实际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了。 哎，尤其是什么呀， 嗯， 总是什么对自己的错误 轻描淡 写。 哎，好好好， 对自己的错误轻描淡写、嗯、我们来听听这句话怎么说。 嗯， He always tried to minimize his own faults。 这句话有意思啊，这个 minimize his own faults， faults 表示的是错误啊，就是他总尝试着把自己的错误 降到最低， 让他最小最小， 没事， 嗯， 这点算啥事儿啊，都不是事儿， 很正常， 对，没、啊、别人都那么干， 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 嗯、 故意就是 play down 的那种意思。 哎，对对对， 但对别人的错误呢夸大其词、 嗯、 while exaggerating those of others。 这个里面的 exaggerating those of others 啊，你看看就夸大了其他人的那个 those， 那个 those 就是前面的 faults。 对了， 嗯， 这不对是吧，这方式不对，应该说把自己的错误稍微夸大点， 嗯， 稍微那个把别人的这个稍微降低一点。 对对对，没错， 而且要多看什么自己的缺点，多看别人的好处。 对对，没错， 这才是正常、嗯、才是对的啊。 对，是是，频频点头，大家都点头呢。 对对对，轻描淡写，轻描淡写，不要对自己的错误轻描淡写、 嗯、 一定要对自己严格， 对， 督促自己进步。 嗯，其实我觉得哈，就像说就是说不做好准备的打仗就无法避免打仗是一样的，如果您不做好这个应对问题的准备，你就无法去 规避这些问题。所以其实还是今天老师您所说的，你必须要首先做这事之前要想清楚， 要周全， 周全，你首先你做好准备，你才能避免出错。 就像你是艘航船，你要出海，你想的都是哎呀，我这一路上肯定是风和日丽 啊， 完全没有那预警措施，没有那预备方案，来一个风浪怎么着，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办， 对， 怎么办呢？那不办了， 特别简单，就让别人去开着船，你掉头回来， 是， 好多人是不是这样？ 是，对吧？对，这太普遍了。但你真的能够把这船，就是完全的一帆风顺的驾驶到那个彼岸， 对， 很难。 对，遇到没水了，你有什么预警？ 有什么方案？ 对，遇到大风大浪了， 你怎么应对 啊？遇到这个迷失方向了咋办？ 你怎么存活下来 啊？ 会不会看北极星？ 对，遇到那个海妖女妖的时候，有没有带蜡烛把耳朵堵上？ 对，有没有抵御诱惑的能力？ 对，没错， 是不是？说，所以说不能只是盯着那开始。 没错， 开始太容易了，一句话两句话， 没错， 开始了，那能做完真的太难了。 是。 这个 minimize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让同学们把现在的电脑的屏幕窗口给您最小化， 哎，对， 最小化就是 minimize、 minimize any windows you have open、你打开的那个窗口全给我关上， 窗口最小化、 最小化，对对对， 不是关，给它最小化， 最小化， 叫 minimize、 啊， 所以这词意思挺丰富的。 对，其实这个最小化，当时我读了本书哈，这个应该是操作系统的一个创新，对吧？其实呢，它所体现的呢，就是西方人的一种批判性的精神。它既不开也不关，它有一个退，但是一个退我还能够进退均可，就是最小化。 哦， 所以它体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哲理。 中庸精神呗， 中庸精，对对对，是一个 mediocre 是吧？ 是，好了，跟小相对呢，肯定就有大。我们来看大，的前缀叫 macro， 一看这就挺庞大的哈。macro，macro， 对， 有一些词，你比如说 macro world， 就是字面意思好的就是大世界是吧？ 大世界，世界嘛 ，world， macro 呢， 大。大世界 就是指宏观世界， 对，我们所谓的这个宏观世界对应的应该是 微观世 界。所以其实宏观的东西呢，它就不是细节，但是它是一种方向，是一种结构，对吧？ 那么 macro 还可以加上 structure， structure 就是结构， 对， 这个词。 所以这个 macro structure 就是宏观结构。 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不上这种词语呀。 对，太飘了。 有重要是重要哈，但生活中好像我们都做些小事儿，这个 对 也不制定方针政策哈， 大方向就让领导去制定了， 领导去操心了， 领导操心了。 Macro world 宏观世界，Macro structure 宏观结构，知道就好了。 对，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三个前缀 ，per， 对 ，per， per， 我觉得这词儿生活中用到的地方，不少哎。 您快 好多词儿，大家来举举例，你们来举举例，我们来看看。 以 PER 开头的单词儿，大家看看您会几个，是吧？ 哎呦，我这屏幕还停留在大家哈哈 哈那儿呢，别哈了哈， 别好了， 别好了，快快哪儿来 ？PER 开头的词儿有哪些？ 对，比如我们应该学过一个是 percent， 您说那百分比那个呀？ 对，没错 ，percent。per 有哪些呢？ 还有什么 percentage， 对吧 ？percentage 这是最简单的百分比了。 对，那咱们现在要不教大家一比较难的词儿吧？ 先说这前缀什么意思？ 行 啊 ，per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啊，您记好就成了啊。它表示的意思是全部、所有的意思。 哟呵，包含的范围还挺广。 对，像这个 per 啊，它就是有不仅仅是方位上的全部。时间上的全部，空间上的全部，无所不包。 哦，无所不包， 对，挺神的， 就是 everything included。 哎，对，没错。 到底它是个什么意思呢？它是全部。 对，那我们来看一个单词吧，这词读作 perceive， C-E-I-V-E。 这词给您讲过多少遍了？它表示的意思是看见的意思。 你说 sieve 这词根是吧？ 对，这个 C-I-V-E 表示看见啊， 没错， 眼睛看见。 而且您知道吗？这个已经不是眼睛看了，您看看它前面一个 PR 是不是全部啊？就是您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您都能看到什么东西？ 哟，全身心的都看见了， 成二郎神了。 那您一定是察觉到什么了？ 对， 发觉到。 就是那个觉，觉字儿。 您对对， 察觉、发觉，我觉得那觉字儿最神了。 嗯， 就是觉察、 觉察、 察觉。您在韩语 对 理解到什么？ 对，所以它不仅仅是看，它是一种 get 到。 对，没错 ，get 到 ，get 到，嗯，注意到了，意识到了，察觉到了。 上英文吧， 就是那种 become aware of something， 对什么事情有感知了 ，notice something， 嗯，意识到了。 但这个词它真的很形象，就是你全部看见了， 全部看见， 尽收眼底。 对， 你比如说我注意到他最近的举止有些改变， 嗯 ，I perceived a change in his behavior。 您看看。他的这个行为哈，我感觉到了，意识到了，不是说我眼睛看的啊，也不是说我手上摸到的，是有一种第几感，那叫第六感啊，他是那么一种感觉。 但其实也肯定跟你的五感分不开嘛， 对， 是吧？你不能说我眼睛都看不见，我感觉到他变了， 对， 也不可能。 当时这个孝庄皇后跟康熙帝就说一句话，说大臣们来觐见的时候啊，你不要让他们看出你的心思，你还必须要看到他们的心思，还有提前看到他们的心思。底下那个英文字幕写的就是 perceive， 就是 perceive。 你要弄个 see、look、watch， 这皇上多 low 啊！你想多 low 啊？ 哎，这话说的是对的， 对吧？ 一下就把那意境说出来了，哎，就是你要察言观色。 哎，没错。 perceive 就注意到了。 你像我每次一进这直播间，我先 perceive 一下晶晶老师。 没变化， 没。 倒是我每次 perceive 傅老师 啊， 就是一天八个主意。 晶晶老师看不透啊，大家可小心呐，啊，此言很深。 哪有？ 你听听， 哪里有， 啊，这语气？ 哪里有？ 哎呦， 有吗？ 不寒而栗吗？你说有就有。 就说这词儿，它接什么？直接接那东西，你看见什么了？perceive a change， 对， 当然他也可以接 that 从句， 嗯， 就是我 perceive that 什么呢？哎呀，他感觉到，他就是意识到一切都不怎么顺利。 嗯 ，She perceived that all was not well。 您看 ，perceive 的后面，像今天晚上所说，不仅仅可以接名词，他还能够接从句 that all was not well。啊，他意识到了事情好像不顺利， 事事都不对劲啊。 那咱们再回头琢磨一下。那是看到的吗？是听到吗？不是，是 notice 到的 ，aware 到的。 对了， 是吧？ 没错 ，perceive。又发现了病人呼吸困难 ，the patient was perceived 被动了， 嗯 ，was perceived 被发现了， 嗯 ，to have difficulty in breathing。 您看看，他在呼吸上有困难 ，to have difficulty in breathing。在这个里面的 be perceived to do something，be perceived to do something 就是。被别人发现了， 哦， 怎么样 被发现了哈， 嗯， 好，还有呢就是他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感官的这个 一个意思了哈， 嗯，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be regarded as， 就是， 嗯， to understand or think of somebody something in a particular way， 嗯，将什么理解成或把什么视为什么， 哎，说这一发现哈被视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嗯， the discoveryThis discovery was perceived as a major breakthrough. 这里的 breakthrough 啊，表示就是突破。你看，这个 discovery was perceived as 被看作成了什么？ 对，就是 being seen as or be regarded as， 没错， 被视为、被认为。 对， 她没有把自己看成残疾人。 嗯、 She didn't perceive herself as disabled. 这里的 disabled 啊，就是我们说的残疾人。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你看，这是一个主动的语气，她自个儿看自个儿，对不对？所以是 she did not perceive herself as disabled. 人们啊，普遍认为他们的运气不好。 嗯 ，They were widely perceived to have been unlucky。 依然是一个被动语气啊，别人看待他们的情况， 对他们被别人认为说是运气不好的这么一群人。 没错，没错。 Perceive，嗯，你看都是看待， 就是晦气， 看待是吧？ 对对对。 They were perceived or widely perceived， 被广泛的认为 to have been unlucky。 所以朋友们注意哈，就是什么时候用主动，什么时候用被动，什么时候用 as， 它是有讲究的。当我们用成啊，就是直接挂的啊，不用那个 as 的，它仅仅是一种察觉，一种察言观色， 嗯， 一种 体察吧。但如果您用了 S 以后，它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把什么事情归类了、 哦、 归结于什么什么，看作是什么、嗯、所以它一个是观察，一个是把什么通过理性的思维看作什么、 哦、 不要。 好的、 嗯嗯、 但是呢这个词都来源于全部看见， 对， 就是察觉发觉理解，甭管您的哪个感官细胞、 嗯、 您感觉收到什么接收到什么信息了， 嗯嗯， 是吧， 对。之前咱们六级考过一道题啊，就是耳听不为虚，眼见不为实 啊、 就是您看到的未必是真的 啊， 你看对吧， 是， 所以真正这个世界我们怎么去了解，一个是通过实践，一个要通过您的 perceive、 哎、 对吧， 对，感官这东西的总体来说都是很主观的， 对，您说那蝙蝠人家怎么沟通您看得见吗，但人家确实在沟通啊， 是啊， 是不是 不好说哈、 嗯、 所以不能完全的相信自己的主观判断、 嗯、对，没错， 是不是、 嗯、 好 percent 来吧，这个词虽然您都知道它意思是百分， 嗯 ，percent， 1%, 20%, 35%， 这倒是百分，怎么来的呀？ 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小词根啊，就是 cnt， cnt 不是个名词后缀吗？ 对 ，cent， 不过它其实也可以作为词根出现，就它一兼多职了。 哦，那词根啥意思啊？ 那大家记一下啊，这个 cnt 就表示的是我们说的百，它也是表示百的意思。 百， 对。 那您看这 per 有没有表示百的意思？ 那大家想想啊，一百是什么意思？在人类有限的数字能力当中，觉得一百就是全部了， 满了， 满了，对吧， 到头了。 没错，所以这就是百分百啊！ 还真是， 对不对？ 百分百， 百分百啊 ！percent， 这 percent 一个百加俩百，嗯、 对，那。首先这叫百分百啊，当然我们你说后面再挂上什么十五啊二十啊，它就是百分百里面具体的那个数字了， 那就是百分之了， 对了，嗯， 所以呢 percent 跟 percentage 俩词可以在一块记， 嗯， 他们都是表示百分之或者是百分比或者是百分率， 嗯， 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多少 percent、 嗯、 前面加的是数字，80%， 80%， 10%， 10%， 那咱们看看怎么用好不好啊？我们就看第二个句子，说常有报告称人只运用了大脑的10%。 It is often stated that we use only 10% of our brain。 朋友们您仔细看哈，这个里面 It is often stated that， 这是一个固定的表达啊，据什么所说，据报道等等等等，就是 It is often reported stated，就这样的一些东西。完了后面那个 that 呢，大家看后面一定用成的是一个虚拟语气，是 we should， 然后 should 省略就变成了 we do， 这里是 we use， 对 啊， 这是个点， 对。另外呢大家来看啊，这个 percent 它一定是中间挂了一个空格的， 哦 啊，就是呢大家呢，当然我们说在这个美式英语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连起来写，但是在英式英语里面呢，大家尽量还是写成 per 空格 cent 啊 percent， 哎，就是会显得更文绉绉的感觉。啊、 脑的10%、嗯、就是 10% of brain， 对， 什么东西的百分之多少是吧？ 对， 用这个 of 结构。 对，所以这个结构在这里，第一个加空格，第二个加 of， 表示的是什么的百分之多少。 好，那我们再来看 percentage 这个词吧。 嗯， 也是表示百分比了。 对， 就是说，嗯，女职工当中。兼职工作的人占很高的 percentage、 嗯、 占很高的比例、 嗯、 A high percentage of the female staff are part-time workers， 这里的 part-time workers、啊、就是兼职的工人。那您看这个比例这个词就叫做 percentage， 所以我们说高比例、啊、你可以用A high percentage 就行了。 对、 嗯、 大家听这个词汇课的这部分内容还是很有新鲜感的，是吧？ 嗯， 跟、 嗯、 你说一个中文句子出来，怎么着就有一个英文给它对应呢？ 嗯， 是不是这种感觉很神奇？ 对对，没错， 立马你就知道怎么说，好像自己会说一样。 对，对你背下来就会说了嘛，是吧？ 嗯、对呀、啊，所以你要背下来，你得知道人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没错，没错， 你不能去编造。 对， 按你的想法去说， 编就成那个 Chinglish 了。 对，就 Chinglish 听不懂、嗯， 听不懂， 对不对？ 嗯。 所以人家就说 a high percentage of the female staff are part-time workers. 嗯， 反正是这个语序。 没错。 说有这么高的比例的 female staff, 女职工呢，他们是兼职工作。 对。 而汉语中说女职工中兼职工作的人占很高的比例。 没错。 什么语言啊，你得按他那规范去说话。 就是我们说的中英双语啊，那逻辑上他得换换。 很同学说，老师，我怎么学了也挺多，我怎么就说不出来呢？ 嗯， 但你知道人家是怎么正确的说的吗？ 对， 都没遇到过，你也没阅读过，你也没听过，怎么你怎么可能会说呢？你也没背过，没记过，你怎么可能会说呢？ 嗯，瞧把金老师给急的啊。 没说错吧，理 没说错， 道理没错吧， 哎，所以说真理越辩越明啊。跟您说了啊，以后啊就得用双语对比的方式来进行学习了，对吧？ 嗯，哎呀，真是知我者驸马也。就这个意思。 嗯， 就是说你得实际点。啊， 对， 不可能那一睁眼那流利英文就来了 啊。不可能。嗯， 倒是也有可能，但是很少的几率会发生。 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好玩哈，他平时说英语啊一般，但只要一喝了酒以后，那英语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的，也挺厉害的。 嗯，其实大家平时吃个饭饭局的时候啊， 嗯， 就别拿那么多汉语聊天，英文用起来。 哎，就是 先甭管说对不对，反正你们这几个人之间说错了也能听懂。 对，没错。 但是呢，先用起来，说 起来。 你说你吃饭的时候说什么话不是闲话呀？ 对，而且金老师您发现没有，比如说的时候，哎呦，这个句子我好像不会说，我就用点比较蹩脚的英语说了，我宁可愿意我一会儿我自个儿查查去，就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哪不会，然后我可以查查我都会了嘛。 对，你看我上周就参加一饭局，嗯， 啊， 其中的一位朋友 啊， 全程讲英文。 哎呦，太厉害了。 哎，我就觉得这种生活中时时刻刻把英文用上来这个习惯就特别的好。 没错啊，他是中国人。 对， 说英文。 对，但就是在有意识的说讲练，但越说越溜，越说越溜，越说越溜，然后大家所有的人都在场，大家都用英文说起来聊起来，这就很好，这个氛围。 对对， 是吧？ 所以咱总说嘛，用进废退。 嗯， 这是不是啊？ 嗯。Okay, let's take a look at another word. 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说来就来是吧？ 看下一个词叫 period。 啊 ，period。那咱先来看这里的词根吧，哈， 嗯， 就是 p e r i。 第四个词根 p e r i。 朋友们，您注意啊，这个词根呢，虽然说它有这个 p e r， 但是呢，它不仅仅包括全部的意思，它更多的呢是全部的周围的东西。 周围， 对， 附近， 没错， 好， 就这意思。嗯， 锁定这个意思，我们来看看其中派生出来的一些单词。 嗯 ，period 这个词儿啊 ，period 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咱们说的什么一段时间呢，啊，时期。那大家看，这个里面有一个 p r i， 表示的就是周围，对吧？后面的 o d， 这是一个名词后缀，大家记住，这也是个拉丁词后缀，表示时间。 啊哦，时间 啊，所以你看什么样的时间呢？是在你周围出现的时间，那不就是一段的时间吗？ 一段时间 啊，再长点不就某个时期吗？ 哦，一段时间，嗯，就是你围绕在你周围的这段时间。 哎，对。 哦 ，a period of something， 是不是？这家工厂呢将在两年之内关闭。 嗯 ，the factory will be closed down， will be closed down over a two-year period。 您看。A two-year， 这是一个形容词，两年的，两年的什么呢 ？Period 啊，两年的周期 啊，哦嗯，两年时期。 对， 好， 这个词在最近呢，啊，是经常出现的啊。这个经济学家呢就发现，我们的这个经济啊，通常每8到10年左右啊，就会出现一个经济的周期的轮回， 哦， 啊，那个经济那个周期，您可以叫做 circle。你也可以叫做 period， 都成， 因为这个词实在是太常用了， 嗯， 啊 ，period， 嗯， 大家知道了解一下就好了。 对， 好，嗯，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嗯， 下一个词叫 periodic， 对，叫 periodic， 嗯 ，periodic。 那朋友们一看后面的 ic 结尾，肯定什么词性啊？ 得得得。 对， 形容词， 没错。那刚才咱讲了 period 表示时间、时期、周期，所以这个 periodic 再加上一个的就行了，时间的、周期的就行了， 那就是定期的。 对，没错， 周期的， 嗯， 渐发性的 啊，一定时期的， happening fairly on, fairly often and regularly. 它是一种间隙性的、有规律性的发生。 定期设备啊，定期进行检查。你看我们这个电台，大家知道我们哪天进行设备检查呀？ 周四。 对，周四的下午我们有一段停机时间，那段时间没有节目，那就是我们的停机检修时间。 检查呢，咱都知道叫 checks。 那周期检查就是。Periodic checks. 明白了 ,periodic checks. Are carried out, 进行。 那在哪个地方，在什么东西上进行检查呢？ On the equipment. 在这个 equipment, 设备上进行 periodic checks. 哎，就是定期检查，叫 periodic checks。一下增加好多新词汇哈。 对，其实在一些大型的企业当中，他们的 OA 系统里面也会有这种 periodic checks。 那什么东西定期更新呢？定期更新，更新是 update。 对 ，update。 那就说什么东西 be updated periodically。 也就是说，把它做成了一个副词的结构 ，periodically。 哦，那这个词儿就得说说这个 periodical。 对，它是一个形容词了，对不对？当然，这个为什么说 periodic 啊？它是一个形容词 ，periodical 也是形容词呢？大家都知道。这个 periodic IC 结尾的话表示的是某种性质， 对，带什么性质的， 它只能修饰一些名词，但若是这个 IAL 啊或 AL 结尾的话呢，它不仅仅有性质啊，它还有的是动作的一种方式所以您看这个地方，它副词修饰的是 updated 这个动词，所以您用这个 IC 呢再接 LY 就很奇怪，你必须得是 LLY 是 CALLY 对 periodically 对 邮寄名单定期更新 mailing lists are updated periodically 我希望大家来记一记这个 be updated periodically 定期地更新咱们是经常会遇到的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定了一些这个服务它定期的会升级会更新 都是这个词 be updated periodically 没错 一下就盘活了这个生活中好多不知道怎么说的说法 对啊还有咱们的这个 PK 台公众号也是每天是不是定期的就更新呢 对 都这词儿， 都这词儿。然后来看有一个做名词的就是 periodical periodical 是个什么意思啊它就一个意思学术期刊杂志 对当然它首先也有形容词的含义但是我们不经常使用不过它也可以作为名词学术期刊 你看这个期刊是什么意思啊到期就来了A magazine that is published every week, month 对吧 对 一个月出一本 每周出一本 出一本就定期来的间歇性的 especially one that is connected with an academic subject 一定是有关于学术方面 学术期刊叫 periodical 对你像这个自然对吧 对 这个 nature它都是一些学术性期刊了其实 柳叶刀 很好对 是吧periodical 这些好最后一个词很有意思叫 parish 这个词大家见过没有很好奇 为什么这么问呢 因为我没怎么见过 对 我想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词parish 如果朋友们读过赛珍珠女士写的一些作品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一些作品这个词经常出现 很多为什么因为抗战时期它涉及到的这个死亡比较多 对没错 死伤比较多 这个 perish 咱先公布答案这个 perish 表示的意思就是死亡夭折和枯萎 死亡夭折和枯萎 那为什么如此呢 不知道啊你看 that to die 是为什么是 perish 来请老师讲解一下 那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哈您看这个里的 peri 咱刚才讲了表示周围或靠近对吧那么后面的这 sh 这是一个小的动词后缀但是现在不经常使用了但是呢它最早最早的时候当它作为动词后缀的时候表示结束或完成 做动词后缀的时候 对 表示结束和完成 对 就这个 she 是吗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当小杠精啊你说老师 fish 是鱼那怎么那它是名词对吧它最早的时候 sh 是动词表示的是完成的意思 动词完成 finish 对对对对没错这个感觉 finish 对 傅老师差点要拍拍我了已经 还有那个 accomplish 完成 猜 别拉拉扯扯了。 那朋友们您看，这在您的这个四面八方啊，这周围是吧，所有的东西全都 完成了， 完了，都结束了、哦、 哎呀，这些能创造出这些词也真是不容易。 是啊， 通常是指 of people or animals， 人啊或者是动物啊， to die， 听好啊，不是一般的 die、嗯，especially in a sudden violent way， 一种特别暴力的甚至很突然的方式就全死了， 横死或者是暴死 啊， 这种 真是 一下，比如说一家四口啊，殒命于此次火灾当中。 哎呦， a family of four perished in the fire， a family of four 啊，表示就是一家四口人。 哎， 结果您看人家怎么说 perished in the fire， 在这个大火当中啊全都丧生了， 对，这生命的消失、 嗯、 或者我们说什么东西物品、嗯、它已经丢掉了，已经长久的湮灭了，灰飞烟灭了，已经毁灭了、 啊、 destroyed。 你比如说早期建筑物是木质结构、 嗯嗯， 对吧？哟，现在已经消失殆尽了。 这个由木头做成的叫做 be made of wood。 Early buildings were made of wood、 嗯、 and have perished。 所以这个词它是一个主动性的，它自己就消失了，所以是、啊、have perished。 对、嗯、包括它还有一些意思，就是说像橡胶啊 material 啊这些东西老化了。 嗯嗯， 脆裂了， 嗯， 不能用了，不能使了 啊。对，这个咱经常也看到有的什么塑料胶管，就那个管子哈， 哎， 都老化了，就断裂了。原来这个词也能这么使，叫 perish。 更绝妙的是这词儿啊，用在生活中、嗯、太妙了。 您快说说， 一个短语搭配叫 idiom， 一个小俗语叫做 perish the thought， 就是灭了这个想法。 灭了这个想法， 嗯，那怎么说？那口语里怎么说啊？ 啊、 嗯，就是你 罢了罢了， 哎、就罢了， 嗯、 没门儿 啊、哦 甭想，下辈子吧。 嗯，哎呦我的天哪， 就是叫 perish the thought， perish 用于拒绝一项建议，或者是希望这事儿永不发生 啊、嗯， 有这个念头马上给它灭了，叫 perish the thought。 好吧，那个要我结婚没门儿，来、哎、来吧， 傅、嗯、老师您这个、 啊、 怎么举这个例子？您都已经是围城中人了，还举这种例子合适吗？ 这不您挑的例句吗？ 我挑的例句，这是字典上的例句、 哦， 就是 something you find some suggestions unacceptable， 嗯 ，or you hope that something will never happen。 对，就你觉得这些建议你无法接受，或者你觉得这样的一种期待一种想法 不可能、 哎、不可能发生， 这绝不可能、嗯、 它比那 no way 我觉得 还要强烈很多， 还狠，对， 原地灭掉这个想法、 嗯、 perish the thought、 嗯、 我想大家绝对能记住今天这词儿、啊、 下辈子吧。 me get married， 你让我结婚， perish the thought。 没门，下辈子再说吧。 哎，所以说你看这人类的情感都是共通的，不是中国人这么说吧？ 哎，对，就是 外国人也这么说。 对，还有你知道，像咱们说那个勒紧裤腰带，叫做 tighten one's belt。哎，老外也这么说， 也勒紧裤腰带 啊。还有像那个把钱包给我弄紧了，对吧？叫做 seize your purse。就这些，就真的好玩，文化真是相通的， 相通的。 嗯， 所以今天您要是听一头听一尾也不亏哈， 也不亏，挺好玩的。 倒是有一些。实用的表达能用上。 下辈子再说吧，真好玩。 真好玩，这个 perish the thought。 perish the thought。 专门用于拒绝一项建议，或者是你希望这事儿啊、嗯、别跟我提，提都别提，听都不能听。 对。 不可能。 不可能。 好，很决绝哈。 决绝。 好玩有趣。 嗯。 好，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梳理一下学到的这些前缀。mini。 表示小。 minimum。 做名词。表示最小量，做形容词表示最小的。 miniature， 做名词缩影，做形容词缩小的。 minimal， 做形容词最小的，极微的，最小限度的。 minimize， 做动词使什么减到最小。 macro， macro， 表示大。 macro world， 宏观世界。 macro structure， 宏观结构。 per per 表示的是全部或百。 perceive 做动词，察觉、发觉、理解。 percent 百分之。 percentage 百分比、百分率。 peri peri 表示的是周围、靠近。 period 做名词时期。 periodic 做形容词 周期的，一定时期的。 periodical 做名词，期刊杂志。 perish 做动词，死亡、夭折、枯萎。 好， 嗯，伸伸懒腰， 看看大家聊天室当中， 嗯， 好，哎，对，大家进聊天室当中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要点一下右下角那个小按钮，给我们把直播间分享到你的圈里，好， 哦，对， 朋友们、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节目，嗯，很好。 今天大家送礼物也很踊跃呀， 毕竟嘛是最后一节前缀课了， 可不， 这礼物也等于是送给自己的，是不是？ 对， 因为你们都坚持到了这今天40节课，非常好。新年以后回来的第一节直播就是傅老师的课。 哎呦，这么荣幸，太好了！ 就要我们这个新年回来以后的元旦假期过后的第一节课就是1月2号的直播 啊， 傅老师就带领我们进入到后缀的世界， 太棒了， 遨游了。后缀学完，我们就要学词根了。 对，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年一年的学下去，咱们这词汇您发现还真的是能学到头。 而且生活中有些很巧妙的事情，巧合就是说，你刚这周哎学了这些词根吧， 啊， 马上你在这周之内，不管你看什么，听什么，你都能遇到这跟它相关的词语。 那这是最好的学习获得感了。 所以说，你只要好好学习，老天都会奖赏你的。 所以您一定记住，用进废退，越学越有用，越不用就越没用。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嗯， 你只要跟着我们学，你就不会错过这些其他遇见这些词的机会。 哎呀，太感谢大家的礼物了，大家都在那刷呢。 今天都能刷成小溪了，这刷成大海了都。 嗯。今天老师啊是故意的提前几分钟下课，为的就是给您留时间刷礼物。 聊天室今天也多开放几分钟。 多来会儿啊。 好了 ,anyway 吧，我们2018的这个词汇课，词根词缀课的前缀真的是学完了，成就感满满。 咱们给大家鼓鼓掌好不好， 谢谢大家收听，谢谢傅老师。 谢谢今天，谢谢同学们。 哎，新年再见。 拜拜。 拜 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1924年夏慕尼冬季奥运会。1924年1月25日至2月4日，在法国的夏慕尼举行了1924国际冬季体育运动周活动。夏慕尼是法国的一个不大的城镇，海拔1050米，是著名的疗养地和冬季运动中心，也是当时欧洲的跳雪运动点。为了这次比赛，东道主夏慕尼专门修建了一个冰场，供滑冰和冰球项目的比赛使用。1924年在法国夏慕尼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总共使用了3个体育场馆。好，接下来请您听更多的英文介绍。 The 1924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first O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held in 1924 in Chamonix of France. Originally held in association with 1924 Summer Olympics,The sports competitions were held at the foot of Mont Blanc in Chamonix and Haute-Savoie of France between January the 25th and February the 5th in 1924. The games were organized by the French Olympic Committee and were in retrospect design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r IOC, as the first Olympic Winter Games. For the 1924 Winter Olympics in Chamonix of France,A total of 3 sports venues were used.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Stadium, 体育场、运动场。 S-T-A-D-I-U-M. Stadium, the main stadium, 主体育场。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 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